听完咧，我上几集同万上倾偈关于一啲赛前嘅准备访问之后咧，我哋今集咧就去到呢个比赛嘅时候要注意嘅地方。咁万上亦都分享咗咧，佢对于十 K 同埋全马分别跑嘅一啲 tips 同埋一啲建议。咁啊，例如咩咧？例如啊，饮水又点样饮咧？面对对手又点样应对咧？仲有啲咩衫去准备啊？啲咩装备要记住咧？上车啊，有啲咩方法咧？咁喺呢个访问里边都会一一咁样去披露出嚟嘅。咁大家系咪好想知道咧？好啦，我哋事不宜迟，马上开始。大家好，又有力企啊！咁而家咧，我哋又繼續咧同阿萬 Sir 咧係做訪問喎。今次咧，我哋又分享一啲比較實際啲嘅跑步技巧，好唔好啊？好啦，萬 Sir 你好， 你好啊 ，Vicky。 係啊，嗱，咁上次又講開預備呢個比賽之前嘅準備啦，係咪？咁不如我哋今次順延落去啦。咁知道阿萬 Sir 其實咧喺跑步嘅比賽類型咧係好豐富噶嘛，十 K 又得。全馬又 OK， 咁其實我今次呢一集咧就想同你分享一下咧，你跑呢啲比賽嘅時候咧個過程咧，其實個策略啊或者個心態係點做，點樣去應付嘅咧？其實咁不如我哋先講十 K 先啦。你十 K 係點樣去開始，或者過程係點樣準備嘅咧？ 如果係十 K 咧，我就會鎖定一啲嘅目標人物。咁就會同我爭名次嘅嗰啲對手，咁因為通常就都係嗰班人嘅啦，因為大家有經驗啊，成日比賽啊，咁都會見慣嘅啦，咁就會睇住佢哋嚟調整策略咯。咁當然啦，咁當日嘅狀態自己好清楚嘅，天氣好清楚嘅，咁都是基於自己的能力範圍以內去調整的。如果對手 是見到他的速度是快了的，可能他最近呢就狀態好啊，練得多啊，那我也都不會跟的。但是如果有速度相若的呢，那我就會嘗試譬如去跟住他尾啦，那會有個優勢，就是會找他擋下風啦，還有是可以看住佢到最後咧，譬如大約四公里或者係兩公里咁樣樣去過佢，嘗試一直加速到終點咁樣咯。 哦，咦，萬 Sir 好得意喎！我仲以為咧十 K 其實都應該冇乜機會自己會透啊，會盡力去跑噶嘛，同埋唔會睇人哋噶嘛。乜原來係需要去，你會係睇住對手去變嘅其實。 是會的，因為呢大家都是經驗的跑手，所以呢我如果是有一個好的策略呢，就有勝算就會大了。如果是反而是沒有理到人家呢，純粹跑自己呢，有機會是會有一些蝕底嘅，例如啦，譬如我用自己速度喺度跑，咁我喺前面領先咯，咁後面兩個同我速度相若嘅咧，佢哋互相帶咧，咁就互相擋風咧，咁其實佢哋就會賺咗，咁我就蝕啦，咁所以到最後咧，佢哋加速嘅時候，我就會冇力啦，就會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咯。 哦，明白，哇，果然真係好犀利啊！呢啲策略，咁啊一秒兩秒都好重要啦，係嘛？ 如果喺十K 嚟講咧，可能係大約十秒一個分野啦。咁譬如如果對手喺最後嘅一公里，佢快你大約十秒到咧，咁就應該好難追噶啦。如果你話可能五秒內咧，咁都仲可以發力去爭取追翻嘅。 問多少少，十 K 其實你會求贏嘅，求時間嘅其實。 咁就睇下嗰場嘅目標啦。咁如果係事前咧係定咗係追時間嘅，咁我就唔會理對手，咁就唔理名次，淨係做好個時間。咁但係如果係求名次嘅話咧，咁我就調翻轉頭會唔睇個時間嘅啦。無論快同慢都唔係最重要啦，就反而係著重喺個名次嗰度咁咯。 十 K 會唔會好特別受天氣影響咧？ 會的，放在長跑呢都會受天氣影響多一點，例如濕度高啦，或者天氣熱啦，都會跑慢了很多的。 聽完短跑10K 啦，都唔係叫短啦嚇，10K 嘅長度之後，我哋又不如聽下萬Sir分享呢個全馬嘅經驗啦。全馬嗱，全馬不如講俾大家聽，其實有幾長，大家都可能都未必知喎。 係啊，全馬咧，咁正式嚟講就係42.195公里嘅。係 嗱，咁長嘅長度，即係都起碼要阿萬Sir都要。幾個即係都兩個幾鐘啦，係嘛？ 係啊， 都好犀利啦。咁其實你會有啲咩特別嘅策略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最緊要啦，留前鬥後，因為好多人咧嘅毛病都係咧一開段就快，咁到最後咧就會冇力翻嚟噶啦。 哦，但係留前鬥後係咪即係話全程都係要好平均啦？定係其實後期都可以加快咧？應該係 其實咧。頭段放鬆少少跑，尾段加速，但係到結果你睇翻個時間咧，其實係頭段同尾段係一樣嘅，因為你加咗速，其實你攰嘅時候加速咧，其實都係同你頭段身體體力好啲嘅時候嘅輕鬆咧，其實係個速度一樣咁樣。 啊，咁因為我咧都有跑馬拉松嘅，咁但係當然都好差啦嚇，好渣嘅其實。咁但係我都想問一啲好細節嘅習慣，睇下萬Sir你會點樣去做嘅。咁例如沿途咧都有好多水站噶嘛，咁其實你係會點樣去飲水嘅咧？其實 我就會每個水站都會飲。咁如果係天氣熱啲嘅，咁啊每個水站飲多啲咯。如果天氣涼爽嘅，唔需要飲咁多嘅，咁我可能每個水站飲半杯咁樣咯。 咁會唔會停喺度飲啊？定係一路行一路飲，然後揈個杯喺地下度咁樣？ 通常咧就要追時間啦，或者追名次都好啦，咁都係會係唔適合停喺度嘅。咁一定係一攞完隻杯就已經係跑住咁去飲噶啦。咁啊，可能期間都需要一啲嘅經驗，咁所以先至可以攞隻杯啊攞得準確啲啦，唔會掃低咗啊攞唔到啊咁又或者係飲水嘅時候唔會逐親啊咁樣都係一啲經驗㗎要。 咁會唔會好似10K 咁都會有鎖定一啲對手一齊去跑嘅咧？其實 咁個情況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因為咧喺全馬個變數咧就較為大嘅，咁你鎖定咗啲對手咧，其實佢個策略都會唔同，有啲就會先快後慢嘅，咁同埋都同自己嘅狀態都會有好大關係，所以全馬嚟講，我就盡量都跑自己嘅啫。 哦 ，OK。咁你嘅裝備會點？因為有啲人又戴帽，又戴眼鏡，又可能好多嗰啲。箍腳啊、箍身嗰啲咁嘅嗰啲腳套啊嗰啲咁咧，咁你會唔會做呢啲嘢嘅咧？其實 如果跑全馬咧，就我就會輕便為主，因為咧就算少少嘅重量咧但係當你要拎住嗰樣裝備係跑兩個幾鐘至到三個鐘咧，其實都有啲吃力嘅。咁所以咧，盡量輕便為主。所以太陽眼鏡嗰啲咧，有重量嗰啲咧，我盡量可免則免。除非話真係好曬，我先至會戴啫，否則我都唔戴噶啦。咁至於有啲嘅壓力物之類咧，咁佢因為好輕啦，但係對嗰個嘅全馬個幫助咧係大嘅。咁所以咧，我都會選擇。有機會會著，咁啊視乎當時嘅情況嘅。 不過最緊要都係要著得慣啦，係嘛？即係唔會當日先著咁樣，或者係啱啱先著咁樣。 係啊，冇錯。 比賽 所有呢啲你事前包括無論係鞋啦、襪啦、衫啦、跑衫、跑褲啦，又或者係你戴嘅錶啦，又或者係嗰啲壓力襪啦，呢啲全部裝備咧，你事前都一定要適應嘅，因為如果你唔慣咧，覺得譬如 著對鞋係新嘅話，你唔適應啦，又或者係你啲跑褲、跑衫，你長期咁掛住咧，未試過咧，又真係會好影響嘅。係啊，你頭十 K 未必覺噶，跑咗四分一啫嘛。咁但係當你跑多個半馬，甚至乎三十 K 之後咧，嗰啲問題會浮曬出嚟噶啦。咁所以其實咧，就平時做開都要即係練習嘅期。時間咧都要著翻嗰啲裝備，要試過先至係適合嘅。 明白。啊，我有個私人嘅問題啊，我想問一下咧，因為香港嘅路段咧都有時好多都係斜路嚟噶嘛。咁我上斜嘅時候，有時攰到咧，即係其實都唔知用咩方法，係大大步去上啊，定係密密步啊，定係行上去仲化算咧？其實拉雲嚟睇。 其實咧就根據自己嗰個嘅情況嘅，咁人人唔同嘅，有啲人咧佢夠力嘅話可以大步嘅，可以喺個斜路嗰度咧領先人哋一段嘅，可以放甩後面啲對手。咁如果有另外一種嘅跑手咧，咁佢係力量冇咁多啦，咁佢可能咧就會喺上斜嘅時候咧就相對稍慢嘅。咁就可能需要喺落斜度追翻，咁因為有上嘅前有落嘅，通常啲路段係。 哦，咁萬 Sir 你嘅 preference 係啲咩咧？你嘅喜好係如果上斜嘅時候？ 係上斜咧，譬如有啲嘅選手，譬如消防隊啦，咁佢哋嗰啲咧就會力量型好啲嘅，咁我就會唔及嗰啲嘅跑手嘅，咁我通常會俾佢哋領先一段嘅。 係， 但係通常落斜嘅時候咧，我就會追翻，因為我會喺跑姿放鬆啲，咁落斜咧亦都減少嗰個嘅同地下嘅摩擦啦，盡量快啲，咁喺落斜嘅時候就會追翻佢哋咁樣嘅。 OK， 哇，分享咗好多經驗啊，萬 Sir。咁啊，最後會唔會對跑全馬嘅同學有啲咩嘅忠告啊？其實最後有啲咩寄語啊？ 練習最緊要啊！總之你做好咗事前嘅準備，咁當日嘅變數咧，亦都盡咗力，咁啊問心無愧啦，咁啦，係啊。 OK， 好啊，唔該曬萬 Sir。 好，唔好客氣。 我哋又第時再傾過啦，好唔好啊？ 好啊， 好，多謝曬，拜拜。 聽完我同萬 Sir 嘅訪問之後咧，大家係咪覺得獲益良多呢？當中嘅 tips 咧，其實就咧需要啊記住嘅喎。咁大家如果想重温嘅話咧，亦都可以咧喺我哋 Talking Man 嘅 Facebook 裏邊咧可以揾到嘅。咁啊，好啦，係時候講拜拜啦，再見。